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琳。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打定主意后，袁本善仍保持着一脸的不赞同。 我们给巧巧带些吃的吧，他也是我们的盟友，应该问一问他的意见。 甘玉与甘棠对视一眼，纷纷放下筷子表示同去。眼看刚才还有剑拔弩张之势的四人齐齐往楼上走去，气氛和谐又美好，重任务者简直对池小池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靠，牛逼呀！上楼前，袁本善就已经有了想法。门已经上了锁，而且没有备用钥匙，他们这回去注定敲不开门。等到宋纯阳他们发现不妥，一切晚矣。那鬼应该已经很接近关巧巧了，无论如何他都死定了。他极有可能已经被拖入画中，或是被撕成碎片死无全尸。就算他仍以自己离开房间时的模样死在床上，他的死也完全可以推在那鬼魅身上。那手术结他故意打得和自己惯用的手法相反，按照宋纯阳那性子，只会伤心好友被鬼杀死，并不会起疑。在想象间，袁本善嘴角含了笑，拐过二楼的楼梯，一抬头，整个人便如雷击，僵立当场。关巧巧站在三楼楼梯顶阶，化了一套日常妆，还早早地换上了电影服装，言笑盈盈，哪里还有前两天发疯的模样？那些照片看起来也不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了。他看着底下神态各异的四人， 前几天耽误拍摄了，对不起。 说罢，他对池小池嫣然一笑。 纯阳，我来了。 池小池顿觉寒气从脚底往上冒，他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他之所以觉得贴在窗户上向内张望的脸熟悉，就是因为那是关巧巧的脸。在他们眼前站着的人还是关巧巧吗？最匪夷所思的是，池小池用宋纯阳的眼睛左看右看，那一张脸都是关巧巧的脸，但身上那抹叫人头皮发麻的森森鬼气和照片里散发出来的邪异感一模一样。几瞬之间，他心里就有一个大致的猜想。关巧巧脸上带笑，主动朝他伸出手来。池小池看着那只手陷入遐思片刻，很快便探了手，却不去抓握，只放在半空，十足的小瞎子像，轻衣道： 等你好久了，怎么不下来吃饭呀？ 关巧巧捉住他的手，又仔细搀住他的胳膊，两颊绯红，做足了恋爱中的小女儿情态。 这不是来了吗？ 他这样的反应更加坐实了池小池心中的猜想。池小池尽力不去想他的手为什么这么冷这么僵，细想心跳容易上180，不利于养生。再说了，现在有人比池小池更痛苦更为难。眼前陡然出现的女人让袁本山差点心跳骤停，她不可能是关巧巧。她的气色很好，眼里的黄癜与血丝全数褪去，哪里还是昨日那个歇斯底里的疯子？更重要的是，现在她对本来逼得她继续发狂的照片完全是视若无睹。望着他手腕处残留着的青紫绑痕， 原本善不敢细想这女人的真实身份，后背热汗滋滋往外冒，关节窝里像养了一窝蚂蚁钻来钻去，骨头里都透着寒气，一直凉到了心。 她是谁？是那个照片中的叶归人吗？她借了关巧巧的身体想要干什么？倘若真的是照片里的那个人，她应该看到我与关巧巧的争执了吧？那么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 原本善想得浑身冷汗，大为后悔。反正关巧巧早晚要被照片中的鬼魅杀掉，自己昨夜又何必去见她，和她撕破脸皮平白惹祸上身呢？甘玉瞧出这两人面上的不自然，和甘棠对视一眼，没再提结盟的事情，跟着他们下了楼。下楼时，池小池着意观察了一下墙上的照片，果然那股隐隐约约的怪异感已经彻底消失了，恢复成了普通的照片。池小池垂头，简单梳理了自从入古堡以来发生的事情，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这古堡中的鬼魅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起初他从自己房间的照片中爬出来，借用气球女的身体四下逛了一番，随即把目标锁定在了关巧巧身上。依照宋纯阳脑中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他并没有杀掉关巧巧，而是夺了她的舍。夺舍的方式有许多种，而女鬼采用的方式可谓是精细活中的精细活啊，精神尽染。那幅风雪夜归人便是渠道。贞子从电视机里往外爬，也就是一探头的事儿，哪像他这样可着一张照片使劲爬，一爬爬三天。因为据记载，这种方式最能保证想要夺取的躯体的完整性，实际上他的本体永远不会从相框中爬出。这些天来那种叫人抓狂的、被人时刻凝视着的恐慌才是他真正的武器。他在无声无形间用目光挖出了一条通道，悄悄爬进了关巧巧的脑子，占据了她的身体。而他为什么要用最大程度保持关巧巧身体的完整性呢？结合一下本次任务不能出戏的要求，并不难推想。甘棠曾去检查过片场的摄像机，在女鬼坐人头气球飘来飘去，熟悉任务者人脸时，本该和小辫男谈话的他却并没有出现在镜头中。也就是说，他在鬼魅状态下，其形影是无法被镜头记录下来的。他费尽心思抢了关巧巧的身体，接下来怕是要演关巧巧的角色了。关巧巧已经不是过去的关巧巧，而站在他面前的是剧本中的关巧巧，他宋纯阳的女朋友。他并没有承继真正关巧巧的记忆，只是忠于自己扮演的关巧巧这一角色，所以他才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自己眼睛不好这个设定，还尽了女朋友的责任扶他走路。一旦想通了这一点，昨晚的歌声与窗外的窥视也都有了解释，因为那都是剧本里曾出现过的剧情啊。按照原剧本，不管是扮演天外飞仙还是午夜歌姬，这一切灵异现象都是宋纯阳这个男友为了给女友复仇 cosplay 出来的闹剧。现在本尊亲自出手，还兢兢业业的半夜彩排，就其爱岗敬业程度而论，大概是不需要自己越俎代庖了。池小池觉得自己的心情无比平静，就是手抖心颤。毕竟这位酷爱演戏的鬼小姐正与自己零距离接触中。短短几步下楼的路，池小池走到一半就有点腿软。与061不同，西楼能读到他脑中所想，一番推论下来，他对池小池吸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有点欣赏。知道池小池怕鬼，西楼有点心软，破天荒地试图安慰他。 你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阿童，我能唱唱歌壮壮胆吗？ 西楼对那个称呼生理不适，但是他出于宽容答应了。 你听过洋葱吗？ 由于世界线不同，西楼并没有听过。他言简意赅道：“ 要是怕，你就唱吧。” 甘棠和甘玉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非常一言难尽。池小池一开枪，西楼便震惊了。直到副歌部分，他仍沉浸在震惊中，久久不能自拔。 脑内歌曲也能唱得这么难听？ 等池小池唱道：“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西楼感觉被剥离的不是洋葱，是自己的神智。第一遍副歌结束，一向冷淡又矜持的西楼脑内仅剩的想法是：草泥马。他发誓，如果再对池小池抱有宽容之心，他就是个棒槌。